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 第一书记郭洪波刚来到北江村镇北高个庄村那会儿，并不受村民认可。他结合本村盛产西瓜的特色，加大宣传，塑造品牌，打开了西瓜销路，提高了村民收入，也赢得了民心。 连日来，大兴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组织工人对乡村道路路口监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这些摄像头主要用于监控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 近日，大兴区图书馆与肯德基联手，将图书室搬到了餐厅，让孩子们除了玩手机、Pad 等电子产品以外，也能安静下来，用书本知识充实自己。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第一书记郭洪波刚来到北江村镇北高个庄村那会儿，并不受村民认可。他结合本村盛产西瓜的特色，加大宣传，塑造品牌，打开了西瓜销路，提高了村民收入，也赢得了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在全国范围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北京作为首都，虽然没有贫困人口，但是有234个低收入村和117个发展落后村。在北京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这些地区的群众也不能掉队。 2015年起，市委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紧贴农村需求，派出党政部门干部入驻软弱涣散村，经济部门干部派驻低收入村，政法部门干部派驻矛盾问题多发村，涉农科技部门干部派驻产业落后村。目前623名优秀干部到涉农地区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其中第一批选派的407名第一书记任满2年。第一书记以促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第一责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作为第一保障，成了村子的领头雁，村民的知心人，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在派驻第一书记的几百个村庄里，一个个破茧成蝶的故事正在发生。 郭洪波刚到大兴区北江村镇北高个庄村任职时，有些村民对他说，郭书记，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管你是第几书记，不给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不认你。郭洪波把村民的话记在心里，下决心一定要为老百姓干实事。他发现北高个庄村盛产的西瓜甘甜多汁，销路却不好，于是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实地考察每一块西瓜地，将调研情况制成表格，逐一分析，想对策。 曾在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宣传工作的郭洪波敏锐地认识到，西瓜不好卖是宣传出了问题。他凭借工作经验，只用了很少的一部分资金，就为村里的西瓜建好了公众账号，设计好了品牌，西瓜的销路越来越好。2017年，瓜农增收20%，看得见的实惠让村民们为他竖起大拇指。你是我们当之无愧的第一书记。 本台消息，连日来，大兴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组织工人对乡村道路路口监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这些摄像头主要用于监控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全区总共升级改造安装295套交通监控设备，其中闯红灯监控设备271套，单行线监控设备7套，超速监控设备17套。目前，部分道路路口的监控设备仍在升级改造建设当中。 大清报记者王艳静报道，近日，大兴区图书馆与肯德基联手，将图书室搬到了餐厅，让孩子们除了玩手机、pad 等电子产品以外，也能安静下来，用书本知识充实自己。在肯德基餐厅星城商厦店，记者见到了区图书馆打造的小书迷王国。这片阅读区域虽然不大，但是由区图书馆提供的图书门类非常齐全。除了小朋友们喜欢的儿童图书绘本之外，还有大人们喜欢阅读的各类热门图书，使这里成为就餐之余享受亲子阅读的快乐好去处。正在就餐的邓女士说，没想到带孩子吃饭也能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到知识，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本台消息，日前长子营镇在当地一家植物园里举行了主题为关注安全珍惜生命的消防应急救援演习，区消防队、120急救中心、镇卫生院等单位参与了应急救援演习。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次应急救援演习的模拟场景设定为植物园内发生了火灾事故，有6名游客在火灾事故中受伤，长子营镇立即启动了突发应急预案，在统一组织下实施应急救援的灭火组、医疗救助组、疏散组迅速到达事故现场，事故现场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地开展各种救援工作，确保了应急演习获得圆满成功。 长子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举行应急救援演习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处理突发事件方面的能力，通过日常对相关单位和人员的培训以及应急救援演习等，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消防救援等方面的知识，从而减少灾害的发生，确保百姓一方平安。 本台消息，12月14日中午，地铁大兴线新宫站到西红门站区间有一人进入了地铁运营轨道正线，区间立即采取断电措施，一个多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运营。近日，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进入地铁运营轨道的是一名网上在逃嫌犯，当天在西红门站遇上民警排查，他逃跑翻入轨道，之后还想从约10米高的轨道桥跳下，最终这名男子被解救下来，并被移交给了当地警方。12月14日12点左右，一名男子从大兴县西红门站的站台进入轨道，沿着轨道继续向前往下一站新宫方向奔跑了一阵，随后停留在高架桥上。此事导致地铁大兴县西红门站至新宫站采取断电措施。 事发后，有网友将男子站在轨道桥上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但实际上，这名男子不是真的有轻生念头。原来，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新宫站派出所的民警在站内核查，民警要求这名男子出示身份证时发现了问题，核录设备显示这名男子为网上在逃人员。民警准备进一步对他进行身份核实时，这名男子忽然开始逃跑。民警通过查询系统进一步发现，男子李某身份为在逃人员，涉嫌一起故意伤害案，被河北警方追逃。 监控设备显示，这名男子先是沿着地铁候车站台奔跑，从站台中部向北一直到站台尽头，然后跳过了屏蔽门，翻进了地铁轨道。民警沿着铁轨追了2公里，找到了正坐在轨道桥边上的男子李某。民警对他说，快下来，上面有电。男子看到民警后情绪激动地说，你别动，动我就往下蹦，我没法过了。轨道桥距离地面大约10米，李某坐在桥边，只要民警靠近，他就站起身，扬言要跳下去。我必须跳下去，我要不跳下去，我就没法活了。民警王刚和同事在铁轨上劝了男子将近一个小时，趁他不注意，王刚把李某拉了回来，从桥上被拽到轨道上。 男子叫嚷着，我真的没法过了。民警一边说着，一边将李某带回派出所。我知道你没法过了，这是在帮助你呢，咱们去解决。 事后，李某在派出所内接受审查时说，自己被盘查时压力太大了，所以一时冲动跳进了地铁轨道。李某今年34岁，是河北邯郸人。当天下午1:08，新空站到西红门站上恢复供电，大兴县全线运营秩序又恢复正常。据了解，男子的行为造成46列地铁晚点，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近50万元。李某表示知道错了，对地铁运营造成影响很后悔。目前这名男子被拘留并被移交给河北警方。警方提示，轨道运行区间是封闭式的，按照相关规定严禁进入，无故进入会给自身生命安全带来危险，同时对地铁运营也造成影响，造成严重后果将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再过几天就是元旦小假期了，许多上班族朋友都想要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出去游玩，有的家长朋友也想带孩子放松身心，增进亲子感情。今天我们就给各位推荐一个地方，位于大兴区榆筏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在12月18号，我们也提前替各位市民朋友向动物园市场营销部经理江立成打探了一番，让他跟我们说说，在冬天的小假期，这野生动物园到底应该怎么玩。江经理介绍说，今年以来动物园建立了许多新的场馆，其中就包括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漫漫世界， 长舌头的大食蚁兽，还有长舌头的一个马来熊，这个是一个长长舌头，还有漫漫世界。漫漫世界里面呢，都是一些行动比较迟缓的，像刚才我介绍的这个二指树懒，基本上一天的大多数时间它都是不动的或者行动很缓慢。然后呢，我们的亚达波拉象龟和苏卡达陆龟，还有里面的这扬子鳄呀、懒猴啊，那些行动比较迟缓的，它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休息，然后举一个手或者每一个动作都会很慢。然后另外呢，还有大大耳朵、大耳狐，大耳狐的耳朵它能占到它头的1/3。长耳朵、大耳朵的这兔子、大耳朵的猪，和小朋友之间也会有一个互动。 有一些朋友会好奇，这么冷的冬天，动物又没有羽绒服、保暖衣之类的御寒衣物，那还能在户外看到动物吗？江经理表示，我们大可放心，因为只要是在户外展出的动物们都是不会怕冷的，并且江经理也告诉了我们有哪些会在户外展出的动物。 一进门的整个前湖的这些天鹅和绿头鸭，非洲比较有代表性的细尾獴啊，也可以在室外观赏到。就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把它的这个地下的巢穴或者洞穴这里面呢给它进行增温，做好地暖，然后保证它在地下这个洞穴的这个温度。所以呢，这些细尾獴呢白天呢它是会出来晒太阳的，这个细尾獴也是可以在室外观赏。 除了天鹅和西北獴之外，一些热带动物在动物园管理员的精心照顾下也没有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所以即使是元旦期间去动物园，也依然能够在室内看到长颈鹿、大象这样的热带动物。另外，2018年就是12生肖当中的狗年了，那针对狗年，动物园会安排什么新的活动呢？江经理也笑着给我们做着解答。 我们今年呢实际上是主题为这些小动物也是过新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嘛，也是小动物和游客可以见面的。生肖类的就是我们的狗，是吧？然后刚才有看到的我们的小的斑鬣狗，我们还有一只准备在春节就对游客展出的来自英国的鹰獒，包括园区里还会布置一些狗科的这么一些动物，比如说我们的北极狐，比如说我们的猴子等等，这些就是与生肖有关的这些动物也会向游客展示。 最后，为了让市民朋友们能够最省时、最快捷并且最舒适的游览动物园，江经理也通过我们向大家分享了动物园游玩的最佳路线。 第一个是先到我们的前湖，和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品种的这些天鹅互动、鸭子互动，然后呢走北线游览区来我们的这个奇趣乐园。在奇趣乐园里呢有一些小动物啊，有一些这个主题的展馆展区啊， 小朋友也可以进行参观。奇趣乐园后面呢会有一个恐龙山和拓展项目区，游客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区域里游玩。然后在东侧呢会有一个叫奇妙旅程，这么一个可以开着小电瓶车和我们的羊驼和一些这个其他的小动物互动的这么一个区。然后紧挨着就是我们的信尾盟和爬行动物馆，然后斜侧面就是阴云雨林。参观完这个中午可以用餐了啊，用完餐以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长颈鹿大象啊，乘坐着乘坐猛兽体验区的龙网车，然后可以乘坐自驾游览区的小火车啊，这个行程还是比较丰满，还是比较丰富的。 本台消息，12月23号，北京南城迎来了一个集购物中心、亲子成长、健康运动、商业办公等丰富业态于一体的休闲广场。一大早，男女老少纷纷涌向世界之花假日广场，整个购物中心里随处可见长长的队伍。据了解，世界之花项目位于南四环与德贤路交汇处的东北角，总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由酒店、公寓、商业三部分等组成，停车场可以容纳7000辆机动车。世界之花假日广场的定位是城市级体验型文化商业综合体，着力营造一站式生活购物和家庭亲子体验中心，引领北京全新生活方式与购物模式。 李记喜糖作为世界之花假日广场的主力品牌，是集购物、婚纱影视基地、婚礼策划等功能于一身的一站式购物中心，目的是在给不同年龄层次的各类人群量身定制管家式服务。大地自由人影城位于世界之花假日广场的5层，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北京单体面积最大的主题影院，可以同时容纳2500人。世界之花假日广场还配备了20000平方米的各色餐饮，包含峨眉酒家、海底捞、杨记兴、金鼎轩、日昌餐馆等品牌。 本台消息，这几天网上的一张照片火了，一群身穿迷彩服的战士整齐地坐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的地上，他们将座位让给候车的乘客，这张照片感动了不少网友。拍摄照片的网友说，这张照片拍于12月20号下午，地点是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当时军官一声令下，全体都有把座位让给老百姓，解下身上的背包，战士们齐刷刷地坐在候车大厅中间的空地上。拍摄照片的网友说，当时我特别震撼，临上车的时候，所有士兵都自觉地把身边的垃圾捡干净，然后扔进了垃圾桶，战士们所过之处一尘不染。 这句全体都有把座位让给老百姓感动了无数网友。有一种自豪叫我是中国人，有一种帅是中国军人，人民子弟兵、人民解放军行王道之师致敬。我是列车员，我记得这趟车上的战士是在北京西站坐正定号双层硬座车过来的，他们的带队在西站点名的声音真的很有力。真的是这样，之前我在镇江的火车站，一群官兵过了安检就不见人了，找了半天，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坐在自己的背包上。 士兵给乘客让座的事情也勾起了不少网友的回忆，想起在微博上看到有个女孩分享坐火车遇到一车厢的兵哥哥，整个车厢只有他一个老百姓，下车的时候全体都让老百姓先走，还帮老百姓拿行李，看完就好暖。每次坐动车遇到军人感觉都超好，按道理军人检票都是优先的，但是每次看到他们都是很镇定的排队，上车以后他们还会帮乘客放行李，从不大声喧哗，我特喜欢在他们身后排队，感觉安全感十足。 在感动于军人为乘客让座的同时，另一位网友也分享了他遇到的一件事。他说，12月20号，他的一位朋友从成都经拉萨去日喀则出差，在列车上他看到车厢里有几名士兵站着，就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军人，带队的干部安排新兵去坐， 其余的八九名官兵或站着或坐在过道里。网友想问问朋友当时是怎么想的，没想到朋友的一句话让他十分感慨：我们老百姓给当兵的让个座难道很难吗？这几天不少人的微信头像上多了一顶小红帽，不过和小红帽相比，更多的人希望能戴一顶军帽。 下面请听由本台记者张赞采写的新闻专题报道：房屋租赁纠纷不断，签订合同需加谨慎。眼下租房市场逐渐火热起来，随之而来的房屋租赁纠纷却源源不断。很多市民认为租赁房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双方签订一份合同，房东收钱，租房者拎包入住或者生产经营就可以了。其实房屋租赁没有那么简单，近三年来大型法院、开发区法庭共受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达到570余起，其中涉及经营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20余件。针对这一情况，北京京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秋颖就特别为听众选取了两则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例，重点介绍下房屋租赁合同中违约的法律后果及对单方解除合同的理解与适用。案例一呢，是在2016年11月30号，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位于大兴区某路段底商的商铺租房协议，原告承租房屋用于经营制作甜品饮品，租期为3年，年租金30万元整，双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合同履行至2017年8月，原告因无法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无法继续经营。8月23号与被告协商解除合同，未达成一致。8月29号起诉至大兴法院，请求解除该房屋租赁合同，返还租金和租房押金。10月28号，本案在大兴法院开庭，在法官调解下达成解除合同协议。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承租方无法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可否要求解除合同？还有一个就是承租方单方通知出租房解除合同，是否可实现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那么，本案也给大家的启示是：承租人在合同履行期内无法继续承租，如何解决？以及出租方在收到承租方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第二个案例是在2016年10月15号，原告承租房屋用于经营口腔医院，随后双方于2016年10月16号签订了补充协议，就进场时间及支付时间做了相应调整。2017年的1月12号再次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并明确约定2016年10月16号的补充协议废止。原告按照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按时交纳租房押金及租金，但被告并未依约履行交房义务，致使原告无法按时进场装修施工。2017年2月6号，被告以原告没有按时支付租金及房屋存在抵押，抵押权人不同意对外租赁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就此回复律师函说明情况，并请求被告依约履行并支付相应违约金。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随即被告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判决驳回被告的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有两项，第一个呢，就是本案被告是否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第二就是单方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那么本案给大家的启示包括，在合同履行期内出租人拒不交付房屋，承租人的维权途径，承租方在收到出租方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最后一个就是租赁房屋存在抵押时承租人的审查要点。那么针对这两个案例的争议焦点以及涉及的法律问题，两个案件的启示，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的马秋颖律师为我们一一做了解答。 那需要大家重点注意的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主体审查，那无论是承租房还是出租房，最好要有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合同的附件，同时呢，作为承租方应当去查验房屋所有权证，如果房屋所有权证上的姓名和 与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人不是同一人的话，那还应当有授权委托书，这样呢就是避免一房二租或者是无权处分的出现，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双方当事人的一些权益。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通讯地址。比如说我们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这种事由的时候，你必然要发出一些解除通知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法律文件的时候，通讯地址就显得尤为重要。我接触的案件当中，很多当事人呢就是无法提供对方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这样无论是对于合同履行还是日后出现法律纠纷的时候，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通讯地址这个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尽量的要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或者是作为一个附件。第三，就是像我们案例一当中提到过的，如果承租人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得到这个出租方的一个承诺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合同解除的条件。那么如果在合同中有所约定的时候，我们在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承诺说我这个房子是可以进行这种餐饮服务的，那么如果日后无法办理相关的这个食品流通许可证的时候，他就可以请求出租人承担一定的合同责任或者是解除合同，这个就都可以了。但是像第一个案例当中，因为没有这样的约定嘛，那他只能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一直占用着人家的房屋，那最后这个占用费也是要交付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这个可以约定的这个事项一定要写到这个合同当中。第四个呢，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这个合同生效的要件。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写合同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或者写合同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那它的这种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不涉及纠纷怎样都好，如果要是走到法律程序，我们肯定要细细的去推敲这个区别的。比如说签字盖章生效是要求这个合同既签字又盖章它才生效，那如果你欠缺任何一个要件的话，那我们如果作为对方的这个代理人，我们肯定是要请求认定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到这个时候再说其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那第二个签字或盖章生效呢，也就是这个合同你签了字它也生效，你没签字你盖了章它也生效啊，所以说它的区别是在这儿。那这些细微之处呢，我们如果能够把握好的话，也会更好的去使得我们这个合同是有利于自己的。综上所述，我觉得避免房屋租赁纠纷，第一位呢，就是要签订一份完备的细致的房屋租赁合同。那么双方当事人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约束下，能够一体的去遵守我们的这个合同约定，这是最为重要的。那我想这样呢，也会能避免很多的纠纷。那么第二呢，就是出现一些不可抗力的，或者是不受我们作为当事人的意志所能够约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更好的按照这个有利于自己的方法去处理。比如说承租人在违约的时候，你第一点要把房屋先腾退给出租人，这样也使得社会资源能够再次的循环起来。那么作为出租人呢，你如果要是已经签订了合同，那尽量的就不要去违约。那还是那句话，最日常生活中诚实信用是我们生活的第一原则。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张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